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365。 你好，我是张绍文，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网络优化的上半部分。专栏前面我们已经学习过文件 IO 和存储优化，那相信你已经掌握了文件 IO 和存储的性能分析以及优化思路。那今天我们就再接再厉，继续学习系统中另外一种常见的 IO， 即网络 IO。我在写今天的文章时呢，回想起我在大学期间学的那本几百页厚的计算机网络，不知道你有没有相关的印象啊？当时学的也是云里雾里，网络的确涉及了方方面面太多的知识。那我们作为移动开发者来说，都需要掌握哪些必备的网络知识呢？文件 IO 跟网络 IO 又有哪些差异呢？今天我们不谈经典的巨著，我们一起来解决移动开发工程师面对的网络问题。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一款完全不需要网络的应用，即使是单级应用也会存在数据上报、广告等各种各样的网络请求。既然网络已经无处不在，我们必须要掌握哪些基础知识呢？在过去10年，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增长离不开无线网络的普及。无线网络多种多样，并且呢各有各的特点，而且适合使用的场景也不同。文稿里的图是 iPhone XS 支持的无线网络类型，你可以看到 Wi-Fi、蜂窝网络、蓝牙、NFC， 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经常使用的无线网络类型。千兆级 LTE 指的是蜂窝网络在理论上速度可以达到光纤级别的 1GBps， 虽然基于 4G 标准，但通过 MIMO 使用载波聚合的 LAA 等技术，现在已经发展到千兆级 LTE。2020年我们也即将迎来 5G 的商用，它的理论传输速率可以达到 20GBps。 目前 5G 的标准还没有完全确定，关于 5G 的原理，我推荐你看看文稿里链接的这篇文章。 802.11AC 无线网络指的是我们经常使用的 Wi-Fi， Wi-Fi 由 IEEE 定义和进行标准化规范，跟任何流行的技术一样， IEEE 也在一直积极地发布新的协议。目前最常用的是 802.11AC 标准，它的理想速率可以达到 866.7Mbps。 从硬件维度上来看，所有的无线网络都通过基带芯片支持，目前高通在基带芯片领域上占据了比较大的优势。之前由于苹果和高通的专利诉讼， iPhone XS 选用了英特尔的基带芯片，但同时也出现大量的用户投诉网络连接异常。市面上有那么多的无线网络标准和制式，还有双卡双待等各种特色功能，因此基带芯片对技术的要求非常高。随着未来 5G 的商用和普及，国内也会迎来新的一波换机潮，这对各大芯片厂商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。目前高通、 MTK、 华为都已经发布了 5G 基带芯片。如果你对当前的 5G 格局感兴趣，可以阅读全世界 5G 格局这篇文章。像 5G 这种新的标准可以极大的提升网络速度，但缺点是它需要新的基站设备和手机设备支持，这个过程起码需要几年的时间。手机厂商为了提升用户的网络体验，也会做各种各样的定制优化。华为最近在荣耀 V20 推出的 Link Turbo 网络聚合加速技术就是其中比较硬核的一种黑科技。从硬件角度来说， Wi-Fi 和蜂窝网络属于基带芯片的不同模块，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们理解为类似双网卡的情形。所谓的 Link Turbo 就是在使用 Wi-Fi 的同时使用移动网络加速。可能有的人会疑惑了，我都已经连接 Wi-Fi 了，为什么还要使用收费的移动网络呢？有这个疑问的人肯定没有试过使用公司网络打王者、团战卡成狗的情形啊。事实上双通道的技术也并不是华为首发，类似 iPhone 的无线网络助理、小米和一加的自适应 WALN， 他们都能在侦测到 Wi-Fi 网络不稳定时自动切换到移动网络。 iPhone 在连接 Wi-Fi 的时候，移动网络也是依然可以连接的。而 Link Turbo 硬核的地方在于可以同时使用两条通道传输数据，而且支持 TCP 与 UDP， 其中 TCP 支持使用的是开源的 Multi-Path TCP，而 UDP 则是华为自研的 Multi-Path UDP。 当然这个功能目前比较鸡肋，主要是由于一是覆盖用户比较少，当前只有 V20 一台机器支持，而且还需要用户手动开启；二是改造成本，双通道需要我们的后台服务器也做一些改造才能支持。但是这项技术还是有一定的价值， 一方面，流量越来越便宜，很多用户不再那么关心流量资费的问题。另外一方面，华为可以直接跟阿里云、华为云、腾讯云以及 CDN 服务商合作，屏蔽应用后台服务器的改造成本。目前爱奇艺、斗鱼、映客这些应用都在尝试接入。讲到这里，你可能会问，为什么今天我会花这么多时间来讲 Link Turbo 技术？并不是因为我收了广告费啊，而是我发现很多时候在优化到一定程度之后，单靠应用本身很难再有大的突破。这个时候可能要考虑跟手机厂商、芯片厂商或者运营商来合作。因此我们要随时关注行业的动态，并且也清楚这些新技术背后的本质所在。在前面的专栏里，我讲了文件 I/O 的处理流程以及不同 I/O 方式的使用场景。那今天我们再一起来看看网络 I/O 跟文件 I/O 有哪些差异。一切皆文件， Linux 内核会把所有外部设备都看作一个文件来操作。在网络 I/O 中，系统对一个 socket 的读写也会有相应的描述符，称为 socket FD。 以 socket 读取数据 receive from 调用为例，它整个 I/O 流程分为两个阶段，听音频的同学可以返回文稿来查看图片。第一个阶段，等待 socket 的数据准备好。第二个阶段，将数据从内核拷贝到应用进程中。在 Unix 网络编程中，将 Unix 网络 I/O 模型分为五种。在开发过程中比较常用的有阻塞 I/O、 非阻塞 I/O 以及多路复用 I/O。 关于 Unix 网络 I/O 模型的更多资料，你可以参考 Unix 网络编程的第六章，聊聊 Linux 五种 I/O 模型和 Unix 网络 I/O 模型以及 Linux 的 I/O 多路复用模型这两篇文章。在查找资料的时候，我发现网上有很多文章的描述还是存在问题的，我们需要辩证的看。第一个问题，多路复用 I/O 一定比阻塞 I/O 要好吗？跟文件 I/O 一样，最简单的 I/O 并发方式就是多线程加阻塞 I/O。 如果我们同一时间活动的网络连接非常多，使用多路复用 I/O 性能的确会更好，但是对于客户端来说，这个假设不一定成立。对于多路复用 I/O 来说，整个流程会增加大量的 select 或 oppo 这样的系统调用，不一定比阻塞 I/O 要快。第二个问题，oppo 一定比 select 或 oppo 要好吗？如果同一时间的连接数非常少的情况， select 的性能会比 oppo 更好。第三个问题， oppo 使用了 mmap 减少内核到用户空间的拷贝。网上很多的文章都说 oppo 使用了 mmap 的技术，但是我查看了 Linux 与安卓的 oppo 实现，并没有找到相关的实现。而且我个人认为也不太可能会这样实现，因为直接共享内存可能会引发比较大的安全漏洞。在下一期我还会跟你一起分析当前一些热门网络库的 I/O 模型，现在我们再往底层走走，看看底层收发包的流程是怎样的。跟文件 I/O 一样，网络 I/O 也使用了终端，不过网络 I/O 的终端会更加复杂一些，它同时使用了软终端和硬终端，通过硬终端通知 CPU 有数据来了，但这个处理会非常轻量，耗时的操作移到软终端处理函数里面来慢慢处理。关于网卡收发包的流程，网上的资料不多，感兴趣的同学可以查看文稿里提供的几篇文章。考虑到这块比较复杂，那我在专栏里提供一些资料给你，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。我们常说的网络性能优化，通常都优化哪些方面呢？有的同学可能会关注网络的带宽和服务器成本，特别是直播视频类的企业，这部分的成本非常高昂，虽然有的时候会做一些取舍，但是用户的访问速度与体验是所有应用的一致追求。如果说速度是关键，那对网络传输速度有决定性影响的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。一个是延迟，也就是数据从信息源发送到目的地所需的时间。另一个是带宽，也就是逻辑或物理通信路径最大的吞吐量。回想一下文件 I/O 性能评估似乎已经很复杂了，但是它至少整个流程都在手机系统内部。对于网络来说，整个流程涉及的链路就更加复杂了，一个数据包从手机出发要经过无线网络、核心网络以及外部网络才能到达我们的服务器。那延迟和带宽又跟什么因素有关呢？这里面涉及的因素也非常多，例如信号的强度、附近有没有基站、距离有多远等，还跟使用的网络制式、正在使用 3G、4G 还是 5G 网络有关，并且网络的拥塞情况也会产生影响，比如是不是在几万人聚集的大型活动场所等。当出现上面说到的那些因素时，网络访问的带宽要大打折扣，延迟会加倍放大，而高延迟、低带宽的网络场景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弱网络， 它主要特点请返回文稿来查看。关于弱网络如何进行优化，我在微信时针对弱网络优化投入了大量的精力，这也是我在下一期所要讲的重点。不过我想说的是，即使未来 5G 普及了，但是各种各样的影响因素依然存在，弱网络优化这个课题是有长期存在的价值。另外一个方面，不同的应用对延迟和带宽的侧重点可能不太一样。对于直播类应用或者王者荣耀来说，延迟会更重要一些，对腾讯视频、爱奇艺这种点播的应用来说，带宽会更加重要一些。网络优化需要结合自己应用的实际情况来综合考虑。正如文件 IO 测量一样，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评估网络的性能呢？对于网络来说，我们关心的是下面这些指标。第一，吞吐量，指网络接口接收和传输的每秒字节数。第二，连接数，指每秒的连接数。第三，错误，例如丢包、重传技术等。 Linux 提供了大量的网络性能分析工具，文稿中这些工具是安卓支持并且比较实用的，这些工具完整的功能请参考文档或者网上其他资料，这里就不再赘述了。从网络通信发展的历程来说，从 2G 到 4G 经历了十几年的时间，这背后离不开几百万个基站、几亿个路由器以及各种各样的专利支持。虽然网络标准不停地演进，不过受限于基建，它的速度看起来很快，但是又很慢。那对我们自己或者应用会有哪些思考呢？ HTTP 2.0、 HTTP 3.0 等网络技术一直在向前演进，我们需要坚持不懈地学习，思考它们对我们可以产生哪些影响，这是对网络快的思考。 TCP 和 UDP 协议、弱网络等很多东西在这20多年依然没有太大的改变，网络的基础知识对我们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，这是对网络慢的思考。在讲 Link Turbo 的时候我说过， iPhone 的无线网络助理、小米和一加的自适应 WLAN， 他们在检测 WiFi 不稳定时会自动切换到移动网络。那请你也思考一下，他们是如何实现侦测，如何区分是应用后台服务器出问题还是 WiFi 本身有问题呢？那今天的作业是在留言区写下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，欢迎留言跟我和其他同学一起来讨论。今天我推荐一本必读的网络书籍，Web 性能权威指南，它里面第一句话就讲得非常好，我把它分享给你。合格的开发者知道怎么做，而优秀的开发者知道为什么那么做。对于想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同学，你可以研读 Unix 网络编程、 TCP/IP 详解卷一协议这两本书。欢迎你点击请朋友读，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好友，邀请他一起学习。最后别忘了在评论区提交今天的作业，我也为认真完成作业的同学准备了丰厚的学习加油礼包，期待与你一起切磋。